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近日静云，静处想象，如虚空化，本无所有。何见即云，云是菩提妙境云体。云和雨中有是非是，在这一段世尊是将祝福以及见性证得法身的那些大菩萨们，他们所见的诸法实相给我们说出来，诸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呢？诸位要把这个几句啊，一定要记熟。楞严经长啊，不能全背的，这个几句是要背，非常重要。我们虽然入不到这个境界，常常啊念念这些文字，阿赖耶识里说增加这些印象，那个印象深呢，说不定哪一天遇到什么语言呢，你就恍然大悟了，你就开悟了，你也能证入这个境界了。禅宗里面讲悟如大彻大悟，悟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啊，诸佛与菩萨所证的也是证的这个，我们凡夫所迷的也就是迷这个。希望诸位对这一段经文要特别的留意。见于见云，这个见拿现在的话来说呢，精神的一部分，见缘就是物质的一部分，整个世界十方三世无非是精神与物质相合合的这么一个现象。在佛法里面呢，说的极其微细，这一段在前面也曾经给诸位说过啊，上一次也讲过，顶重要的就是说啊，物质精神以及我们能想象的这个妄心都不是真实的，本无所有。那么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难在这个后面两句，因为在我们感官当中啊，都觉得这些是有的，怎么会说都无所有？明明这个世界摆在我们面前嘛，怎么说是如虚空化呢？这就是迷雾所见的境界不相同。如果要说觉悟了以后，我们物质的这个身体，我们感觉的这个精神以及我们世界 都如虚空法，本无所有了，那诸位这个佛还要不要学呢？学到最后的一场空，大概也没人愿意学了。佛法常常讲的妙法了，果然也是空掉了，什么都没有了。诸位想想，这很妙吗？不妙了。如果真正有啊，也不妙。啊，妙在什么地方呢？说它空，它也不空；说它有，它也非有，这才妙呢。非空非有，妙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非空非有呢？本来就是非空非有，现在还是非空非有。你大彻大悟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非空非有，他迷惑颠倒的还是活在非空非有的妙法之中。悟了晓得这个真相，你的时候不知道真相。比如说我们凡夫执着有，二乘人执着空，他听着本无所有，他知道空。实际上不空，下面一句就说得很清楚。所以佛法就是常讲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这是说明十法界一真庄严，圣罗万象相虽然是妄，体是真的。假如真妄果然是两桩事情，那又不妙了。妙在什么地方呢？真妄不二啊，妙在这。凡夫不觉其妙，佛菩萨明了这个妙，所谓迷悟，这个就是迷悟。要是两桩事情，那也不妙了。迷悟不二，这才妙。确实是不二的，这是真正进入了一乘法的境界。迷悟还是两回事情，而破迷开悟，给诸位说是全教菩萨啊，我们讲是大乘佛法的全教菩萨，不是一乘菩萨。一乘菩萨里面有没有迷悟？有迷悟。有没有破迷开悟呢？有破迷开悟，但是破迷开悟是一不是二，这个是一乘法。与三乘佛法、五乘佛法完全不相同。说到无是无非，这就是不二法门了。所以经文 从前面逐渐逐渐的这个探讨啊，到这个这一科里面已经啊接近一乘法了，真实法了，纯真无妄，讲到这个无是无非呀。无难尊者这次的似乎是觉悟了，是不是真的悟了呢？没有啊，没真的悟，他是接触到这个悟的边缘，很可惜你碰到的时候他又退回去了，没有能像禅宗大德呀向上一折，这次感受更进一步，那就恶境界。可惜的时候他接触到边缘没进去，那么这种悟叫什么？是解悟。虽然想解悟并不透彻啊，恍恍惚惚隐隐约约的碰到边了，所以前面给释迦牟尼佛一问就答了，嗯，蛮像那么回事情，其实并不是真正入境界，但是能接触到这个边缘呢也是很了不起的，很不容易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的手法那是妙极了啊，能把一个过地凡夫这样引诱诱到不二法门的边缘，不是容易事情的，确确实实是出世间第一等的高手啊。我们读经要能看出这个门道啊，要懂得他的意思。到这个境界，这是转世成智的境界。转世成智是讲行，是讲功夫，行必须依戒。换句话说，认识不清楚识转不过来，可见的慧解在显呐。转世成智为什么转不过来？所谓转不过来的原因在哪里？诸业性放不下，就转不过来啊。转过来什么？就放下，放下就转过来了。放下什么？放下实啊，把实放下了，把实一放下就是四智。一执着有八十呢，不知就没有了。他为什么放不下呢？他不过不知道见于见缘并所想象啊，本无所有，不晓得这回事，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诸位想想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心里头还有什么牵挂？还有什么恐惧？还有什么苦闷？什么都没有了，心地呀干干净净，就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事实的真相真的明了了啊，见识精神的世界，我们俗话讲的灵魂呐，见缘是肉体啊，物质环境山河大地都是见缘呐。那个想象特别指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妄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钱都是假的， 不是这个，这叫本无所有。这一句话就说明事实的真相，叫我们放下。放下刚才讲了，又怕你恐惧了，这一放下，那我学佛，学到头来，那得到个什么呢？顶一下一句就是你对你所得到的，实践的也，那一个并所想象的一句省掉了，啊，还是省略掉了，也包括在其中，啊，因为那个想象说老实话是见的里面东西，特别提出来，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非常重视，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心，《楞严经》一开头。切除真心就是破这个想象，那么它是什么呢？念是菩提妙境明体，这个里面要注意这三个字，妙境明，原本就妙，原本就净，原本就明。在这一句里面，见与见缘就把我们平常所讲的六根、六尘、六识全都包括在里面了。说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十八界就是说的宇宙人生一切万法，一个都不漏啊。这些万法在前面说的，前面所讲与见经是相对的，为什么？这是妄见啊，见经是真见，也是这两个字，这是正道文殊菩萨之问，因为阿赖耶识见相两分，都是以阿赖耶识自证分变现出来的。见相是同源，所以见相八。物质跟精神同一个本源，同一个根源啊。换句话说，同出源于一个离体，如果说是从两个源头出来的，那就是有两个体啊，见分有见分的自体，相分有相分的自体，那么在这个里面那可以说有是有非，啊，见当中没有相，相当中没有见，为什么？各有各的自体，现在明了那个见相原来是一体，这一体里面难啊，你要找一个是与非是就找不到了，这个道理不难懂，为什么找不到一体？ 所以从体上去看呢，借尸；从相上去看起来，借飞，又尸又飞，又飞尸又飞飞。所以你要把这个真实状况搞清楚了，佛与默难这个问答了，你就会点头了，你会同意的。我们所以说不容易了解的，就是实际上这个情形状况我们没有搞清楚。不但无是无非是啊，这你说的更清楚啊，这八十原本就是菩提自信啊，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觉的意思，菩提自信就是觉性，觉就是不迷呀、所以又称作本觉真心，本来就有。我们现在讲迷，刚才给诸位说了，迷悟不二啊。那好了，迷了就不觉了，错了，迷了还是觉。就是觉里面带了一份迷情啊，我们眼见一切色法，见性在见，这是觉啊；眼识在见是迷啊，那个见性跟眼识就分不出来，所以跟你说迷悟不二啊。我们并不是不觉，我们是觉，可惜就是带着一份迷情。现在要我们转，转什么？你们注意想转什么？邪教迷情本来就是正觉嘛。佛讲四智菩提的方便语，哪有四智啊？四智是跟八十对立讲的，邪去了八十。就是本觉啊，再说四智没有意思了，那四智就没对象了。所以四智跟八识是相对的说法。咱六祖坛经还没讲到啊，还在后面，还在基因品的后面。六祖讲佛说法的原理原则，坛经里面举例子举了36对啊，他教给他的学生如何去教化众生，众生提问题你怎么个答法，有一个原则啊。佛的答法的时候是目的叫众生开悟，并不是答问题。所以别人说长你就说短，别人说大你就说小，别人说觉你就说明，总给他是相对啊。这样讲呢就没错了。释迦牟尼佛说法就是这个办法，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得很灵活，用得很巧妙，用得很灵活很巧妙，人家一听就开悟了，不是大问题。为什么不大问题？这都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迷情啊， 一破了没有问题啊。不想想清净心中一本无一无，哪有什么问题啊？无是无非是啊，这妙极了啊！像这些意思，我们要很细心的去体会，粗心大意没有法了解啊。真正要入境界，那细心都不行啊。为什么呢？细心还有念，微细的妄想之中还是障碍。可是明理是第一步功夫啊，一定要了解啊本觉真性。从本以来，诸位想想，我们有没有被情见所缚呢？假如我们这个真本觉真性要被烦恼、被这个情执所缚了，那就不妙了。那还妙什么？烦恼情执真正能够缠缚着本觉，叫他不觉了，那这个烦恼是真实。这有作用啊！你不能服，为什么又常常说能呢？把你这个本性啊缠缚住了，所以借势烦恼。诸位要晓得，佛那些说法叫方便说，啊，是一层一层慢慢的引到这个最上面，才把你破除掉，好像呢。佛说法好像什么呢？不发教一样啊，先剥外面一层，外头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啊，再剥一层一层往里面去剥，剥到最后才晓得，毕竟空寂呀、啊，那叫方便了。对什么人说呢？对不悟人所讲的。现在为什么不讲那个话呢？现在是快开悟了，到了开悟的边缘了，这是真实话啊，开权现实，讲真实话啊。最后这一关突破了，这个执着放下了，那就大功告成了。告成如何？怎么本来如是？诸位是圆满菩提，也归无所得。诸位能把《楞严经》这个意思明了了，回过头看《坛经》六祖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就一句话没得说，真正懂了。六祖到这个境界，可是神秀大师就没到这个境界。他怎么样呢？他那个烦恼还能够障碍他，是不是真障碍？不是，自己以为障碍，结果就障碍了。并不是真正的有烦恼，并不是真正有外境，也并不是真正有自己，全是假的。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呢？就是事实真相没认清楚。 认清楚了，境界是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境界能障碍我吗？虚空花嘛，本无所有嘛，它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烦恼也是如此啊，也是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啊。那么烦恼能障碍我吗？不能障碍。为什么？本无所有。你自己要烦恼，他烦恼；你自己不要烦恼，烦恼能找你吗？不能找你的呀。所以烦恼不是外来的，也不是自己生的，你自己清净心里本来没有烦恼，哪生的？既不从外头来，自己又不生，你想一个烦恼从哪来？烦恼是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啊。你要把这个事实搞真相了，真相搞清楚了，试问问你还有烦恼吗？如果有人说呀，我现在烦恼得不得了，有没有办法叫我断烦恼？你可以把手一伸，你把烦恼拿来，我看看啊，拿来之后我来给你断。他要是个聪明伶俐汉，回过头来像慧口大师一样，觅烦恼了不可得，那不就把烦恼断尽了吗？啊，二祖口大师心里不安。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大魔祖师，你把心拿来，我听听啊。密心了不可得，这一句话问了，回过头来就找心，找不到。这七处真心找不到，这才被大魔祖师一句话点醒。找不到，找不到了，我不是顶替你安好了？他就在那个恍然大悟。心既不可得，烦恼是附属于心的啊，烦恼是心所吗？心王都不可得了，心所哪里有呢？这是叫我们认识真相啊！真相认识之后，你的心平等极了，清净极了，这都是要慈悲极了，大慈大悲，真心里头才有啊，妄心里头没有慈悲啊，真心里头有。啊，那么我们讲堂里呢，正好六祖坛经也讲了一半多了，啊，给这个楞严一背起来看。那是对于我们这个经文的理解大有帮助。本觉真心，不为情见所缚，这就叫妙啊！不为尘劳所染，就叫做净。确实是不然，我今天早晨给大家提示四句话，实际上这个四句话我也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在佛教会大专讲座就给大家说啊，我是从经文里面的两句话，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我把它展开为四句来解释 四种不同的境界啊，不变随缘，这是如来啊，如来本觉真心，圆满正德。换句话说，本妙、本净、本明，这就是圆满正德。这个时候呢，随缘啊，所以是道家慈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能随九法界缘，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样的身。虽然现，就是现我们人身，跟我们凡夫一样，他自己所度的呢，是不变的常寂光土，正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面讲的。即同居见极光，那是不变随缘人，他的境界啊，他能随缘，这就叫大慈大悲啊，这是佛随缘不变这一句，诸位特别要记住，那是菩萨。我们现在学菩萨，菩萨怎么个学法呢？随一切众生的缘，在里面学不变，锻炼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就是本觉真心啊，在这个里边练呢、啊，练着什么？练着用根。用根中之心练习舍八十，以及与八十相应的心术，把它舍掉。给诸位说，这叫大修行。你要这样修法，这叫修普贤行，这是大修行啊。说实在话，也用不着什么早晚功课，也用不着盘腿面壁，那些什么，那叫形式装模作样。真正功夫在哪里呢？就是随缘里头学这个心妙净明，就这个，就是真修行啊。这所讲的，这是一乘佛法里面的修行，那些形式是三乘所学的，才有形式，一乘里面没有形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一乘的修行法。我们没有看到善财童子做早晚功课，也没有看到他打战皈依啊，没有啊，那是一乘一乘修行法啊。修什么呢？修本觉真心，就是随缘里说修不变。换一句话说，就是修的舍实用根，就是修的用根不变啊。那个不变不随缘是二乘，摩罗汉与毗卢佛啊，他不变，他那个不变要给诸位说，跟前面所讲的这个。佛的不变，菩萨的不变不一样。为什么呢？佛的不变跟菩萨的不变是真不变， 小臣那个不变是假不变，暂时不变，时间久了它还是要变，不是真不变啊，这个要晓得。摩罗汉修的那个定，九次的定，是用实心修的，不是诚心的，所以它会变。啊，那么多少时间它会变呢？佛给我们讲了，罗汉两万大劫之后它会变。辟支佛要一万大劫之后他会变，他还是要回小向大，所以他不是真的不变，他不随缘，很固执。他要不固执，那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他就是固执。要拿孔老夫子所谓的小乘行者择善固执，他是个择善固执的人。他是不变也不随顺。那么凡夫呢，就是随缘随变啊。我用这四句话来说明这四个层次境界的不相同啊，作用嘛不一样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好好的去体会，你会找到一个用功的方法。所以我们用功学菩萨，这个四句里面只有菩萨好学二乘学吃力不讨好，没结果这里那个果是假果，不是真果摩罗汉果、辟支佛果都是假果，不是究竟的，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只有菩萨可以学。菩萨要学，这一乘菩萨第一个要晓得无是无非是的这个道理。为什么呢？知道这个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不但这个世间法放下，出世间佛法也放下，心才真清净世间法放下了，也肚子里佛法还是糟了糕清净心中也没有佛法了哪来的佛法了这三个字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三德密藏，宁就是般若是本觉真心的三种德用，叫三德。净就是解脱，清净自在啊。妙就是发生，发生般若解脱是一，一二三，三二一为什么是一体？三种功德，三类的功德吧。